心里因为某个猜想而有些憋闷。郭林刚想开口，却被暴风抢了话头。 其实你已经躲了这么久，就不应该跑出来。没想到你过得与世隔绝，对外的消息还挺灵通的。 他宴请雷可人和黑豹这件事儿，郭林知道不稀奇。驼子李能收到风声跑过来，就有些活见鬼了。更别提那个敢开枪的红毛，到底毛长没长全都是个问题。其实暴风问的这个问题和郭林心里头想问的差不多。他之所以没开口，是心里对于这件事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驼子李没有直接回答，只是别有深意地看了郭林一眼。 我能找来，当然是有人帮忙。那个人，哼，郭警官很熟悉的。 他语带双关，郭林瞬间就明白了。驼子里等的就是这个时候，他阴狠地笑了，一脸的得意。 这下郭警官是不是可以让条路给我走了？ 暴风觉得驼子里这个哑谜打得很有效果。郭林这种人很少会让动摇出现在自己脸上，但是刚才驼子里那句话明显僵到了他的军。本来就一直紧绷的气氛里融入了几分微妙的杂质。郭林既不动也不开口，被驼子里扣着脖子的暴风感觉到驼子里成竹在胸，一咬牙突然出肘撞开自己的禁锢朝旁边扑去。楼道里突然响起了枪响，带起了一轮回音。尘埃落定，驼子里背靠在身后的墙上，左肩膀血流如注，一脸惨白地瞪着暴风。事实上，他的视线是游移在郭林和暴风之间。他没想到暴风会突然挣脱，也没想到郭林会真的开枪。但是下一秒，他似乎是明白了什么，咬牙切齿地挤出一句话： 暴风，你身边的人都巴不得你死，今天这种下场，早晚有一天会轮到你头上，瞧。 乔字都没出口，郭林一枪打在了驼子里的脑后，飞溅的碎石蹭破了驼子里的脸颊，警告的意味十足。他要让驼子里闭嘴，如果真让他把乔家的名字说出来，一切就都完了。驼子里本来就已经走到穷途末路，所有事情的发展都是急转直下，他今天死都不会瞑目。郭林再次开枪，只不过是把他脑子里最后一根神经彻底扯断了。几乎是无意识的，他拿着枪的手转向了郭林。 我操你大爷！ 这句话之后又是一枪，还是郭林开的枪，只不过这次他没有再错开重点，一枪直接打在了驼子里的心口。后者应声倒坐在墙边，心脏停止得太过急促，以至于眼睛都来不及闭上。郭林开完枪就上前把驼子里的枪收缴了，暴风在边上也站了起来。 警官，枪法挺准的呀。 这句话也分不清楚是恭维还是讽刺，郭林现在已经没心情去细究了。耿伟他们本来也追过来了，听见枪响，一群人赶紧往这边冲，一直看见郭林人没事才放下心。其他人接手控制现场，叫救护车的叫救护车，汇报情况的汇报情况。郭林收了枪，看着暴风被其他同事带出去。两个人擦肩而过的时候，暴风对着他突然笑了一下，看得郭林眉头无意识的又皱了起来。刘宇扫了一眼地上驼子里的尸体。 你们花这么大力气找他，怎么会直接击毙了？ 这人留着用处总比死了大。之前郭林和耿伟不是想尽了办法要抓暴风的小辫子，现在一个最好的人选竟然被郭林一枪打死了。不只是刘宇，耿伟也觉得有点奇怪，他以为郭林无论如何都会留住驼子里的命，没想到会是这种结果。不过他们这趟也不算毫无收获。 那个小红毛我们抓了，他交代了费雷的死跟乔家无关，是雷可人做的。现在雷可人我们也拘留了，一切等回去局里再说。 郭林点点头，一路上都没怎么说话。红毛交代的版本里，乔家的存在只是帮他一起把人送到了医院，无论是之前还是之后的事儿，他都没有参与进去。 关于他怎么找到驼子李的，红毛说是自己跟人打听来的。这份口供有人信有人不信，刘宇属于信的那个，耿伟和沈军都属于不信的那个。 不过比起那份口供，你这份报告才精彩。 沈军把文件直接砸到郭林的身上。 你给我解释清楚，驼子李到底是怎么死的？ 他挟持人质，我开枪警告无效，迫不得已才开枪的。 放屁，当时里头就三个人，情况一点都不复杂，你为什么不拖延时间等支援？事情过你就要把人击毙，弹道检测出来你一共开了三枪，就没其他办法了，非要把人给打死。 驼子李他们费了多大劲儿才保住的，虽然这次他会突然跑去找暴风出乎了所有人的意料，但是郭林一枪就毁了他们将近一年的心血，怎么说也没法交代。沈军气得差点就没掏枪了。 郭林，你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你有多少心思放在这个案子里我心里清楚得很，我不管你以前瞒了我多少，现在我要你老老实实全撂给我。就你这份报告，只要交上去就得来调查组，你刚复职没几天，这身衣服我看你是真不想穿了。 之前无论郭林搞出多大的问题，沈军都可以给他兜，但是黑狗黑二那对兄弟的事情风头还没过呢，这没多久驼子李又死在郭林手上，他就算说破了天也不会有人相信郭林没问题。 到底为什么驼子李会出现在那里？ 一早沈军就让郭林他们布置了人去盯着驼子李，严密控制他的行动，怎么还会让他跑去跟暴风对上？ 丁少的同事说驼子李是跳窗跑出去的，之前没有异常，他们发现人失踪了以后就汇报了，但是我没有及时收到消息。 那个红毛是怎么跟他接上头的？ 是通过纸条。 红毛打听到驼子李的位置之后，就用丢纸团的方式跟驼子李取得了联系，之后听说暴风要处理费雷和雷可人的事儿，就找上门了。这段说得很含糊，可是继续细问红毛什么都不肯说。现在还是初审的口供，后续他会不会交代什么还都说不好。沈军气得牙痒痒，烦躁地爬了爬头发。 那雷可人呢？ 他坚持什么都不知道，已经有人为了费雷的死来自首了，据我判断把雷可人落罪的可能性并不大。 什么叫做落罪的可能性不大啊？我不管你们用什么办法，这个人抓了就不能放。驼子李被你打死了，你怎么也得让我跟上面有个交代。那个红毛连夜审讯，我要他知道多少就吐出来多少。 亲眼看见自家队长发了这么大脾气，郭林只能什么都先应下来。不过这案子应该他也碰不了多久了。沈军有句话没说错，驼子李的事儿上面肯定会下派调查组，估计很快他就要再次接受调查了，这次可能就没那么容易过关了。不过对于郭林来说，这些都不是他心烦的关键，他现在只想赶紧见到乔家，把堵在心里那些话问清楚。驼子李跟红毛这条线一定是乔家帮忙搭上的，费雷的死跟他无关，但是红毛跑回来报仇，乔家一定不是个置身事外的角色。他如果一早就知道了驼子李的下落，为什么不告诉他呢？到底在他面前乔家还隐瞒了多少事？乔家被放的时候就知道驼子李死了，着实松了一口气。因为通知他可以走了的人他并不认识，刘宇和耿伟谁都没来，他也无从打听，只能在领到自己手机的时候特意把铃声打开。他想自己出来郭林肯定是知道的，按照他对那位警察的了解，第一时间对方的电话就该到了。可是他没等到，整整一下午手机不要说电话，连短信都没有一条。乔家一开始觉得不对劲儿，后来是有些担心，他刻意跑到警局外面绕了两圈，也没蹲到半个熟人，实在没办法他只能先回家。郭林的电话他现在不敢打，他不知道郭林那边的情况，怕轻易打了再出什么麻烦。也不过几十个小时的时间，雷可人被抓了，驼子李死了， 乔家走在街道上感觉不到发生任何大事的痕迹。但所有在道里混的人都知道，这个世界又不一样了。